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有一份餐厅礼仪调查显示说，英国人眼中呢不可原谅的30多种行为当中呢包括拍照。哎，平常你喜欢吃东西的时候先给食物拍一下照消消毒吗？其他的行为呢还包括把手机放在餐桌上，吃饭的时候呢发短信接电话，还有嘴巴里面含着东西说话，索要牙签当场剔牙，坐在餐桌前补妆，使劲的吹热气，直接上手取饮料当中的冰块， AA 制的时候呢付钱精细到分，这些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。你是不是有这些习惯呢？赶紧吃份音乐早餐压压惊好了。

网联合领英的一项调查显示说，超七成职场男女每天都要加班，工作也影响了恋爱对象的选择。调查指出说，有23%的职场男女呢是通过职场社交来脱单的。各位单身狗有没有找到方向了呢？ 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这地手的温度。 咖喱界的水坝咖喱非常的火，就是通过米饭跟鸡蛋铸成一个高高的水坝的形状，就是隔开咖喱跟米饭，通过这个米饭跟鸡蛋铸成的水坝呢，隔开其他的一些食材，达到干湿分离的目的，再也不用担心旁边的生菜和米饭被泡软了。这种咖喱水坝呢，其实1965年就已经发明了哦，但是在最近呢又成了一种风潮。你想想看，开闸放咖喱的那种决堤的场景是不是非常的有 feel？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冬天也似乎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 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 最动听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们经常做什么事情呢，都想找诀窍，以为有了诀窍就不会累了。其实这辈子光是找各种诀窍就已经很累了，还是踏踏实实的好了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，都是没法去放弃的，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。